有人在游离的独白，还在等待一个人的表情怎么安排。从哪里来，又要到哪里去？给我答案，生命啊，像灾难，已经习惯无尽白天夜晚，永不间断。飞过那片茫茫人海，下个路口之中我转弯，转得太慢，跑得太快。结果太难猜，我的故事被风吹散，我的明天我从不期待，所以现在我只想要寻找一丝脆弱的温暖。包厢里的狂欢，曲终人散，长夜里的空白，消化不完，灵魂总是要谈。双唇的孤单变得野蛮，那么深的阳光照在床单，昨夜发生的事不想再猜，而枕边的热闹一直在换，每一次都一